草原的水，草原的姑娘，啊，罗马，啊，罗马，草原上的姑娘罗 个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，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哦，美丽姑娘卓玛拉，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哦，歌唱在那草原上，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，也闪烁在那花丛中。啊，卓玛，草原上的格桑花，你把歌声献给雪山，哦，养育你的雪山，你把美丽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。啊，罗马，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，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哦，美丽姑娘卓玛拉，你像一杯甘甜的美酒，哦，醉了太阳，醉了月亮，你像一只悠扬的牧歌，哦，美了雪山，美了草原。献给雪山，哦，养育你的雪山，你把美丽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，你把歌声献给雪山，哦，养育你的雪山，你把美丽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。啊，罗马，啊，罗马， 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拉， 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拉。